首都文明办倡导和睦过大年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绿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甜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春节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米夏， 欢迎收听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，相声笑话小品集萃。寄望开来， 被人公司白领一枚。想当年刚进公司半年，就有两个同事同时追我，我当时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就让我闺蜜帮着我分析。我闺蜜当时了解了情况之后，特推心置腹地跟我说，说你不要再犹豫了，你就应该选择那开桑塔纳的，你别觉得现在这开奥迪的特有钱，说不定都是贷款呢。而且开旧车的，你想想当年要是没钱，能买得起车吗？我跟你说，富人只会越来越富，他肯定特有钱，他就是不想换车，他恋旧。我当时都听傻了，我觉得我闺蜜说的特别有道理。而就在今天，我闺蜜和那个开奥迪的结婚了，听说他们今年还要换一辆新款保时捷。而我和我老公呢，最近正准备着再换一辆二手桑塔纳。劝架。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，最近刚刚买了一套二手房，和媳妇商量着怎么装修。我和我太太在装修方面是永远取得不了统一的意见，所以一开始装修就吵得不可开交。今天上午，我和我太太又开始因为这个事情吵架。而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时我们家的宝贝儿子突然出面，竟然解决了我们这一场争执。当时我们家的宝贝儿子只冲他妈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就让我感到无比欣慰。当时他是这么说的： 妈，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，咱家的钱又不在我爸兜里，你跟他吵什么？ 站直了，别趴下。 本人是个油脂青年，娶了一房太太。我这个太太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个毛病，太爱买包包。这天呢，他又看上了一个包包，要7000-8000，比我的月工资还高啊。于是呢，我当场就开始劝他，我说以我们的生活水平，咱们买这样的包不合适，你懂吗？当时呢，他什么话都没说，他就在那儿哭了。我当时作为一个大老爷们，我感觉到很生气，我啪就是一个巴掌，我说你还要不要了。当时他看了我一眼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我当时怒不可遏呀，我又连续的啪啪啪啪啪打了十几个巴掌，我说你还要不要了。终于在我的淫威之下，我老婆她屈服了。而就在刚才，我摸了摸自己已经肿透了的脸，对自己非常坚定地说了一句，哥们儿，这么干，值了。 本人公司白 领一枚。昨天晚上有个应酬，临出门之前我跟我妈说，说晚上不在家吃了，我出去吃去。正跟我妈这么说着呢，没想到我爸特高兴的从沙发上弹起来，然后走到我跟前，一脸温暖的对我说， 什么闺女 你去哪儿吃，那个爸送你去。 我当时听了特惊讶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我赶紧跟我爸说，行啊，那我在楼下等你啊，然后我就下楼了。没过多大一会儿，就看见我爸鬼鬼祟祟的从楼道里走出来了，然后小声对我说道， 闺女啊，你拿滴滴打车先叫一下我的车，你反正这钱谁赚不是赚，说是吧。删繁就简， 本人准新娘一枚。昨天我和我男朋友去一家影楼拍婚纱照，我特想拍那种主题婚纱照，然后我男朋友就出面问人家价格，那工作人员特别耐心的介绍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，然后我男朋友吧就有点听得不耐烦了，他问人工作人员， 不是你这介绍来介绍去的怎么那么贵呀、啊、都这太贵了。 我当时脸上特挂不住，结果那工作人员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说主要是因为服装贵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男朋友继续向人家工作人员大声问道， 那你们这儿有没有亚当夏娃系列的？ 午夜凶铃。 本人啊刚到北京，好不容易找着了个工作，昨天刚租到了房子，没想到啊当天晚上12点的时候，我关上了电视正准备睡觉呢，可屋里的灯突然灭了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我大叫了一声，灯又突然亮了，我以为啊是电压不稳呢，就没太在意，可过了一会儿呢屋里的灯又灭了，我当时又惨叫了一声，灯又亮了，如此几个回合之后，我感觉特别的惊悚。而就在此时，我又突然想起了几天前房东对我说过的话， 大兄弟啊，跟你说实话吧，这房子里啊以前死过人，所以租金特别便宜，而且吧这房间的灯它是声控的。 昨天我和我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，看了没多久吧，突然我媳妇儿脚气犯，看着她都难受，在那儿犯痒痒，我就说你别偷偷摸摸的了，赶紧搓两下吧能好受点，人家当着我的面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。没成想就我这话吧还感动了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吧一边在那儿搓还一边问我， 老公，你说我脾气不好，毛病还特别多，你以后会不会嫌弃我呀？ 我一听这话，我就再也没法关心电情界了，这就是送分题呀！我赶紧跟我女朋友说，那什么，宝贝儿，我跟你发誓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有什么坏毛病我都不会嫌弃你，你不信是吧？你不信我发毒誓，你信吗？没成想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又把我媳妇给感动了。我媳妇立刻就把脚给撂下了，然后伸手就把我嘴给捂住了，还冲我特别心疼的说道， 以后不许你发这种毒誓。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电影已经散场了。情有独钟， 已婚女性一枚，和我老公结婚好几年了，昨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我和我老公喝了点小酒然后就睡觉了，本来我老公睡得好好的，睡着睡着吧突然间就把我给搂住了，搂得还挺紧，然后闭着俩眼睛嘟囔了一句， 还好啊你还在就好。 我一听他这么说，我瞬间感动得稀里哗啦的，让我没想到 到的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这二货老公来了一句： 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？其他的猪你们都可以带走，就这头我不卖，我要自己留着养。 当时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他。走进科学。 本人是个非常壮的东北汉子，娶了个老婆吧，属于娇小型的，我还特别喜欢旅游。这个周末呢，趁我不忙，我就带着我的娇妻到北京潭柘寺那一带玩去了。我媳妇呢就非得想上山去拜个佛啥的，于是我俩就开始爬山。那走着走着呢，我老婆就嚷嚷着自己走不动了。那我这大老爷们儿一听我媳妇走不动了，那还能咋的，来呗，上后背，我背着你往前走。于是乎，我媳妇儿就非常高兴地趴到了我的后背上，我就开始背着她往山上走。摇晃着摇晃着呢，我媳妇儿还睡着了。就在此时，我就看见吧，跟我们一块爬山的有个老太太老往我这边看。我媳妇儿想，这是没见过对自个儿老婆好的吧，于是我就没太在意。没成想走着走着吧，这老太太呢还紧走了几步，还赶上我了，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对正在汗流浃背背着媳妇儿往山上去的我非常不屑地说了一句： 哎呀，这位年轻人呐，看着你也挺有文化的呀，你说你媳妇儿都病成这样了，你咋不背她赶紧上医院呢？你背她上山拜佛能有用啊？门槛儿。 我是一大学生，在我们学校吧，经常出些新鲜事儿。你比如说，前一天吧，我就听说我们系有一女同学，竟然同时和四个男生交往，这什么作风啊？有天正好在班里上大课呢，我就碰见这女的了，我就过去特不屑的问她，我说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啊，你真嫌自个儿不够忙啊？同时跟四个男的交往，这为什么呀？那女孩吧，一听我这么问，当时脸就红了，低下了头，特别腼腆地说道： 其实是因为人家不太善于拒绝，所以他们一表白，我就都答应了。 我一听到这话，我更来气了，我一脸不屑地继续问道：啊，就因为这个呀？那行啊，那要不您加我一个呗？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女孩立刻说道： 不可以。 凝视。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，平常工作挺忙的，所以周末的时间就显得非常的珍贵。有了小孩之后，也要趁周末的时间经常带我们家的宝宝出去玩一玩。上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又坐公交出去了，上车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坐在了一个穿吊带衬衫的女孩子后面。哎，你还别说，从后面看这个女孩子的皮肤啊，哎，那叫一个白啊。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突然间我儿子拍了拍前座的那个女孩的肩膀，然后对人家女孩子说道： 阿姨，你真漂亮。 当时那个女孩子甜甜的回头一笑，非常有礼貌，非常有风度的对我儿子温柔的说道： 小宝贝，你妈妈才是最漂亮的呢。 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我儿子竟然摇着头对这个女孩子大声说道： 不可能，我爸爸盯着我妈妈看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这么长时间。 浪漫满屋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我和我老公都是打工族，我老公身材特别高大， 昨天他从他们公司领回了新的工作服，我看着那件衣服，我就想起电影里头女主角穿着男士衬衫的画面了，我觉得简直太有味道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就拿起了我老公的那件白衬衣穿在了身上，然后在他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，我心里特别期待着我老公的赞美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老公缓缓的抬起头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冷冷的对我说， 好好一件白衬衣怎么又让你穿出大夫的感觉来了呢？赶紧给我脱下来，别弄坏了。 英雄本色，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啊，长得是比较柔弱的。对我个人来说呢，我最出头的就是每天上下班要挤公交挤地铁，天气越来越热了啊，地铁里面的人现在也是越来越多。就拿昨天来说吧，上班的时候呢，正好赶上早高峰，地铁里那叫一个挤。到了站之后吧，我一边非常有礼貌的说着，哎，麻烦各位让一让啊，麻烦各位让一让，我是这站要下车啊，麻烦各位让一让了啊，就这么说着一点一点的往外挤。可是呢，速度出奇的慢。而就在此时，在我前面的一个妹子忽然拉住了我的手，然后就开始披荆斩棘的和我一起杀出了重围。下到了地铁站台上之后，我有点感激又有点害羞的正想跟她说一点什么的时候，没想到那个女的突然转过了头，之后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了看我，非常不屑地对我说道， 你谁呀你啊，你把手给我松开，我老公呢？ 浪漫主义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今天公司事儿少，我心血来潮就想发微信调戏调戏我老公，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一条，我是这么说的，帅哥，我注意你很久啦，出来一起吃个饭呗。我本来想着我老公会配合我说好啊，去哪儿啊之类的，结果呢，他没回微信，直接把电话打过来了。我接起电话还没说话呢，他在那头就嚷嚷上了。 你是不是发错了呀？啊，说实话，就你刚才那条微信，你到底是发给谁的？说，不说今天没完。技巧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目前正在学车，眼看着天热人少，我就参加了科目一的考试。当时我特别紧张的对教练说，教练，您给我的书我都没怎么看，这次恐怕要挂科了。没想到我的教练是这么宽慰我的。 没事，我跟你说啊，丫头，笔试的时候啊，有答题技巧的，但凡是你看着不会的题，你就找那个最窝囊的答案选，你肯定就能过，明白了吗？偏方。 我和我老公吧，一直租房住，现在租的这个房子呢，是一个特别特别旧的公寓。前两天这马桶就堵了，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不见效。后来我老公说他有个偏方，然后他就上菜市场买了六条泥鳅回来，他回来之后呢，就把这六条泥鳅倒马桶里了，然后盖上盖，没过一会儿吧，这马桶就通了。这事吧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这马桶是通了，但是我这辈子吧也不会再吃鱼了。 醉翁之意。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， 平常工作非常的忙，几乎天天加班，所以陪老婆的时间不多啊。就在这个周末还算松快一点，于是放下了手头的一些工作，专心一意的在家陪老婆。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老婆用手机在上网，待着待着，突然我老婆非常伤感地对我说了一件事。 老公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同事聊天的时候说，他爱人单位有个男的，喝酒聚会的时候去了趟厕所，结果就摔倒了，突发脑溢血，就没醒过来。说那人才30多，哎呀，生命可真脆弱。老公，我们得好好珍惜呀，你得对我好点。 听了这话之后吧，我心里确实也有一点点小感慨，于是我抬起了头对我太太说，哦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你放心，你想怎么样你就说吧。于是我太太就说了， 嗯，我想买个包。 深谋远虑。 本人是文艺青年一枚，今年上大学2年级，我看了好多电视上的选秀节目，于是我在心里也蠢蠢欲动。昨天晚上我和我爸一起在家里看电视，一边看电视我一边跟我爸说，爸，其实我也想参加选秀节目。没想到我爸听了这话是这么跟我说的， 你想跟着管什么乱，真想参加你也得等等，等我死了以后再说。 听了这话我当时就懵了，我就继续问我爸，爸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没想到我爸是这么回答我的， 我不死你哪来的故事啊？现在参加选秀你没点故事连初赛都进不了，你知道吗？ 勃发。 本人公务员一枚，天天坐公交车上下班。昨天就在我下班的时候，我在公交车上突然听到了两个小学学渣在谈话，其中一个人非常哀怨地向另外一个人说道， 哎，就快期末考试了。 我看到这孩子非常凄惨的眼神，我立刻心生同情，我正想凑过去安慰他两句的时候，没成想另外一个学渣搭茬了， 可不是嘛，是时候该露两手了，不然班主任还以为自己教的有多好呢。 关怀。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，昨天晚上我和我男朋友去家特别浪漫的西餐厅吃饭，为了吃这顿饭我光化妆就有了3个小时。吃饭的时候我男朋友一直非常温柔地望着我，我心里可高兴了。就在我刚有点想入非非的时候，我男朋友突然温柔地对我说， 亲爱的，哎，你呀，眼睛上有个脏东西，这样你把眼睛闭上，我帮你把它给弄掉了。 我听到我男朋友这么温柔的暗示，我立马我就把我眼睛闭上了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上来刺啦一下把我俩双眼皮贴都给我撕下来了。 南北差异。 本人是个快递小哥，就在今天上午啊，我给一家公司送快递，这是他们公司女老板订的一件东西。我到了前台之后呢，我就问你们老总呢，前台是个姑娘，特别温柔地回答我， 东西给我就行了，我们老板最近一段时间都不在深圳，他要去北京待一段时间。 我听了这话之后，我就随便又问了一句，我说哟，行啊，这不光在深圳，这还要去北京拓展业务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前台的女士跟我是这么解释的， 不是去拓展业务，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我们老板脑子一热给自己买了好几件貂，可深圳这头吧穿不了。